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360度全景天窗，100公里零油耗，脚踢吉姆尼，玩死迈巴赫。 这是什么概念车呀？ 哎呀，不是车，是滑雪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8，原价776元的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个人只要69。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8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4日，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。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11部法律，其中修订后的标准化法规定，标准的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，经过复审，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技术进步的，应当及时修订或者废止，以切实解决标准老化滞后问题。据河北省消费者协会官网信息显示，近段时期来，因消费者通过网络方式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后，遭遇卖家产品标注不实或夸大其词的宣传，主张退货却被限制、屏蔽甚至被拉黑，平台服务者责任意识不到位等问题时有发生，已经成为新的焦点和难点问题。河北省消协建议，有关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，严厉打击网络销售过程中存在的违法消费侵权行为，全方位监管并规范网络经营者的不良经营行为，营造安全放心网络交易消费环境。网络经营者要从自身做起，守法经营，自觉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准则和服务规范，引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自觉抵制并监督本行业不规范经营行为的发生，践行好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的义务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树立服务意识和法律意识，自觉抵制利用网络平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，制定严格规范的网络经营准入规则和服务措施，定期会同有关行政部门进行自查自纠，建立不良信息公示制度，不断强化责任担当，接受全社会的监督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严治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是眼泪吗？这算不算回答？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，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借任何电话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，以为你会教训我。别让我的寂寞浸湿无味的酒，融化悲伤的泪，在别的男人胸口。

心中埋藏很久的话语，为何还没能够继续？被泪水 娘还要相见，相见不如怀念。让这一片爱意情缘永照我心田。纵然是寂寞难以排遣，我俩还是不要相见。哦，又何必多情空余恨，不如常怀念。谁说我俩还要相见，相见不如怀念。让这一片爱意悠渺，永志我心田。既然是分手情空余恨，不如常怀念。相见。